咁啊，八教之中呢四教系化义，另外嗰四教藏通别现咧，系叫做化法四教，系一种真实嘅法法俾你可以去修嘅。咁啊，藏教系以阿含经为阿含为经藏，毗尼为律藏，阿毗腾为论藏。佢所讲嘅道理咧，就是这个生灭的四谛法，即是等于我刚才所说，此是苦逼不胜，此是集招感胜，此是灭可正胜，此是道可修胜，即是事展、那呢令到这个声闻人呢是知苦就去填集，知呢啲苦系痛苦，就去消除呢个苦嘅因。知道呢个涅槃咧系好嘅，所以咧佢就去修道。呢一讲呢一种道理嘅教咧，叫做藏教。正化而成，旁化菩萨。三人同行啊，正果各殊，即是话声闻、现果、菩萨三个人一起修行，但是每个人所得的利益不同的，是修这个生灭四谛法，叫做藏教。嗱，呢系好好系深啲，系咪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基础，你明白了这个基础呢，以后讲的经呢你就明白了。通教，现在讲到通教，通教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很利根，即是很叻的，很叻的呢就通于以后这个别教和原教，很蠢的人呢通于以前的藏教，叫做通啊！呢一类嘅人叫做通教。通教所学嘅道理系乜嘢嘅道理呢？系无生四谛嘅道理。点样无生呢？咁就是、观知法现生性空。啊，既冇苦嘅逼不胜，亦冇执嘅招感胜。五阴之法本来就不生。现在又不灭，虽然讲修行啊，但修无可修，同一空理，本来无生无灭的、叫做无生理，证得无生理是通教。嗱，举个譬如、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现在我这个身体呢是父母的，我所作的业因加上父母的助缘，就有这个生，有这个生现在响到啦，有啦，是不是？但是呢，懂佛法的人呢就知道根本这个生是空的。为什么？由少而壮而老，最后大家都知道啦，不想听是吧？娑婆诃是啦，最后咁呢个咪唔需要等到娑婆诃嗰阵时候你知道空，知道本身就是空啦，明唔明啊？空，但是呢呢、这个身体是空啫，佛性根本冇生，我哋呢个身体生，佛性冇根自生，我哋身体灭。个佛性嘅道理冇灭到，冇生灭，呢个叫做无生四谛法。无生四谛法系通教所学嘅 ，OK， 明白吗？咁样讲，冇人点头，即系唔明白。咁要我点讲咧？咁唔讲啦。OK， 而家讲别教吓。别教呢，无论是教 无论是你，无论是智慧，无论舔烦恼，或者修行，或者正果，或者修因，都是别于通教，同埋别于藏教，同通教藏教唔同嘅，叻啲嘅，叻过呢两个教，叫做别教吓。咁佢所学嘅道理系乜嘢咧？系无量四谛啦，都系四谛，都系苦集灭道四谛，系无量四谛。佢话苦有无量啊，佢知道苦有无量。点解啊？有两种生死唔同，有烦恼生死，有变业生死唔同。集都有无量啊，有五智烦恼不同啊。五智烦恼即是指根本烦恼和无明烦恼，哦，即是指我们这个贪嗔痴啊，这个三界的烦恼，和呢菩萨所断的无明烦恼。贪嗔痴是知无烦恼，无明是根本烦恼，有咁多烦恼唔同，所以就集有无量咯，灭亦有无量喎、哦。佢又系点解啊？咁诸波罗蜜不同，波罗蜜就到彼岸啊，但系波罗蜜有好多种啊，所以有无量。道亦有无量，行沙法法不同，法法系好多好多，因此咧叫做四无量，无量四谛法。这种道理啊，纯粹教化菩萨，不兼二乘，哦，不兼二乘啦，就不同于二乘啦，别于通教同埋藏教啦，但亦别于现教喎。点解？因为别教行人咧系渐次修次第，次第修呢个三共，先修因缘即空，就证到呢个真谛理。其次供这个因缘即假，就证到这个俗谛理；再供这个因缘即中，就证这个中道理。空打中三共次第修，而又次第正，夹别去修正，这种叫做别教。圆教呢，这个叻啦，圆教呢是前这个化界圆融的道理，哦，即是即理，哦，五阴之法就是如来藏性。所以既然五阴，啊，我们这个是五阴的身体，啊，我们这个五阴就是法性，这样就无苦可断咯，啊，无道可修。点解呢？因为如来藏性本来清净的嘛，仲修乜嘢啫？哦，既然是本来清净，就冇尘劳妄想，就冇杂可填。因此呢，研究话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啊，哦，生死就是涅槃，烦恼就是菩提。这个是研究的道理，好深好深。但是我可以话俾你听，我们现在有生死，是不是？我们现在有生死，但我们有没有涅槃啊？涅槃就代表法性， OK？ 我们有没有法性啊？ 有。 法性在哪里啊？在这里。在生死中就有法性，只要你明白，你不明白就流落生死，你一明白不执着呢，就是如意法。生死就是涅槃，烦恼就是菩提。如果你不烦恼，就不懂得去修行，你不懂得修行，就不会停烦恼证菩提，哦，你明白吗？有很多人就说未着袈裟嫌多事，着起袈裟事更多的，而且个着起袈裟事更多。你哋望啊望啊，为咩望？为自己望，为自己家庭望，为自己仔女望。 我哋望为边个望啊？为所有众生望。啊，众生有病，是故我病；众生病而我亦病而。啊，我哋出家人好伟大噶，为大众而望，为大众而众生，系咪？即系等于，如果我唔嚟呢度咁，我响屋企，我响屋企匿埋响身上都好舒服噶，系咪？但系而家咧又要坐十几个钟头飞机先嚟到咁，望啊望为乜嘢咁？为说法度众生咯，系咪？等于诶，维持法师佢哋一日望到黑，望乜嘢？为自念咯，为佛教咯，自念做乜嘢？自念唔系为俾佢自己享受，系为度众生，为俾你哋降生，俾你哋听经，俾你修佛学，系嘛？就系为众生，着起袈裟事更多，咁啊事更多就有烦恼噶啦嘛。因为烦恼咧，就修到行啦，就种咗善因啦，将来咧就得到菩提果啦，咪烦恼即菩提咯，系咪？系啦。咁所以咧，呢、这个就研究嘅道理，哦，明白？我而家讲呢个四教：藏教、通教、别教、原教，一色一香，无非中毒。哦，野草行花，皆是波野。哦，只要你明白，哦，我而家喺度做紧咩嘢？喺度做紧法。啊，呢个就系研究。研究咧係一修一切修啊，即空即假即中。嗱，點樣叫做即空即假即中咧？咁，譬如話，我而家修緊供呢個我係假嘅，哦，假嘅。點假法咧？係四諦和合，根本係無相嘅。OK， 但係雖然假啫，真真正正係有個人喺度喎。即是等于做戏，你说争不争啊？在舞台里面做戏唱歌争不争啊？争不争啊？不争，做戏这样做而已。但是你做戏那个人是不是要落力去做，落力去演戏啊？假戏争做都要做，即是等于我们收这个假供，明知是假的，是水中热空中花，但是要大作梦里的法事，现坐水热的道场，这个就是修这个假供。虽然是修这个假供，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就是同时修这个空供。你知道即空即假，即假即空，这个就是中道。如果只是执着空，这个不是法法；如果只是执着假，也不是法法。要明白假中有空，空中有假，啊，一方面去修行，一方面不执着。所谓《金刚经》话：无自生心，无上布施。啊，反过来咧系生心无自，能够咁样做，即空即假即中。站在空方面来讲，一切皆空。假同埋中道都系空，站在假方面嚟讲咧，一切皆假啊，一假一切假，空同埋中都系假。如果站在中道嚟讲咧，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呢、这个就系研究嘅道理，明唔明？咁我哋现在咧系最高深嘅法法就系研究呢部经，就系所讲嘅研究个道理，亦系修研究嘅行，亦系修一心三共，一心里边具足空假中三共，呢、这个就系研究嘅道理。OK， 咁嗱，呢、这个五事八教我已经讲完啦。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基礎明白啦。呢部經啊，響四化二四教之中係屬於邊一種咧？咁係屬於亦動亦漸，亦秘密亦不定。因為呢部經所講咧係一超直入二內地啊嘛， 所以就属于顿教咯。但是这部经亦讲三渐次，是不是由这个三渐次呢经历这个十信、十智、十行，然后去修，然后去证，这个不就是渐教咯。这部经是讲到道场持咒，这个就是默咒了。法会大众呢得法眼净，这个圣比丘尼呢只是证阿罗汉果，大家都得到大乘的利益，只是他一个人得小乘的利益，这个不就是不定咯。所以这部经呢就在这个化义四教里面呢都具足了。所以我说这部经呢是包括很多很多东西，就是这样。那我们再看看藏通别现四教了。那这部经里面啊有二十五圆通里面香焰童子和迦摄尊者呢所得的呢就是通教。就是通教。定性声闻呢就是藏教，而光菩萨和弥勒菩萨所证的呢就是别教。这部经所讲的教理行果无一不是现教，因此呢这部经在这个化法四教之中呢都具足藏通别现四教。我们明白了，知道这部经几咁重要，是包括世五十八教，包括五十八教。现在讲完这个五重言义了，第一色命，第二显体，第三是色命显体变样，第四呢是什么？色明显体明中变用，现在讲判教上讲完了、okay? 现在应该呢解释大佛顶二类物因修正了二支菩萨文行首令严经这几个字了。我们呢就依据海老法师的讲法呢，就是若这个心法、法法同埋众生法嚟解，先解释大佛顶三个字先，然后解释二类物因修正了二，最后呢然后讲到支菩萨闻行首令严。有啲人话法讲法，法就讲法法咯，何必又讲众生法，又何必讲呢个心法啫？再讲心法众生心无差别啊嘛，何必讲咁多啫？但系海老法师话咧，佢话应该分开嚟讲。佢话一切众生啊，虽然系具足佛性，但系因为一向都唔知道啊嘛，等于乜嘢呢？等于这个暗室里面呢有很多宝贝在这里，因为没有灯光、看不到、所以就要以法法来解释咯。即是等于我们呢本来具足有二类藏性，有宝藏，我们不识呢，不识法呢，就要以法法来解释给我们听咯。这样呢就显示出这个法法的微妙嘛。但是也恐怕有些没有知识的人说、哎、法法，你学法的人讲法法，我不是学法的人，我使什么明白你的法法啊？与我们凡夫无关的，我们使什么要听啊？海老法师就说不得，众生都有份，我现在用众生法解释给你听啦，令大家知道呢法法呢就是众生法，离开法法之外呢没有另外众生法可得的。反过来说呢，离开众生呢就亦无法法可得。所以说法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未菩提，犹如求兔角。 所以如果没有众生，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佛了，因为我们要度众生才成佛嘛，没有众生给我们度，我们怎样成佛啊？所以众生法都还是要，那我们要讲众生法给你听。那众生法和法法又是什么啊？众生法和法法都离不开我们的心，都是为心所现。因此呢，海老法师说呢，我现在要用心法、众生法、法法来解释这个经题给你听啦。咁现在呢，首先就用心法来解释大法顶三个字啦。用心法解释大法顶嗰三个字呢，又分开嚟。第一，用心法解释这个大字根字呢，然后先用心法解释这个法字，这个顶字啊。而家是先讲这个大啊，大又好大哦。咁大成点呢？有对待嘅，有对待嘅大，有绝对待嘅大。对待嘅大呢，就是点样讲呢？咁嗱，这个讲堂好大，但是呢，对你哋共修若佛典嗰边呢，比较这个讲堂就不及那边大了，是吗？是吗？是啦，比较是吗？比较来讲，譬如说怎样讲法，譬如这个杯很大，一比较呢，这个小这个大哦。譬如这个杯很大，一向这个经价比较呢，这个小这个大了，这个叫做对待大。对待大不是大，绝对待大先是大。这个大法顶所讲的大呢，是绝对大，绝对待，没有东西跟它比较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它比较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讲这个大大得那么犀利呢？就因为这个大是指我们众生的真心，因为我们众生的真心是无形无相，骗一切事，骗一切事，无可衡量，无可比较的，所以是真真正正是大。而这个我们众生的真心也不是先小而后大，不是先小而后大，始终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有先后的话呢，咁先小而后大呢，始终不算大，是始终都是这样，然后先大，先是这样。嗱，譬如经里面说，常自真心性净明体，这个性净明体是点噶？骗一切事，骗一切次，无次不骗的，所以叫做大。在这部经里面，法话俾阿难听，佢话你的见性周遍啊，这个不是你是边个啊？咁后来阿难开悟了之后咧，佢话悟知世根之所有物，皆是即菩提言妙言明，妙明言心啊，心精遍言含果十开，这个叫做真真正正的大。好啦，这个是绝对大大，真真正正大，一个大字讲完啦。又再讲到大有体相扬心大，体即是每一件物件都有它的体质啊。这部经里面说，一切因果世界未曾因心成体，可以知道这个心，我们的心为一切法之所依，这个叫做体大。这个心是怎样的？拿不拿出来看的？拿不出来看的。但是这个心呢，是清净本源，周遍法界，是无形无相，遍一切事，遍一切事，是相大。这个体大相大的心是怎样啊？它能够随我们的心 应我们所知的量，除我们所作的业，而出现一切法。十法界因果都是从这个心而产生出来的，作用大不大？大，叫做用大，体上用心大，这个是在我们心法来讲，明白吗？我们的心很大很大，无形无相的，是遍一切次的，体又大，相又大，作用又大。那我们这个心就是因来讲，在果来讲又怎样？体大就是法所证的法身德，相大就是法所证的波野德，用大就是法所证的解脱德。哦，所以这部经说菩提涅槃现清净体，菩提就是波野，涅槃就是法身。既然有法身波野具足，当然具足这个解脱的妙用。所以呢，这个在果来讲就是法的心德，在因来讲就是众生心的体上用心大。哦，这个是依，第一是依这个对绝对待来讲，第二是依这个体上用心大来讲，第三呢是依这个经里面所讲的意思来讲，就有十种大。哦，第一是理大，第二解大，第三智大，行大，正大，住大，感应大，神通大，慈悲大，说法大，利益大，见熟大。这部经里面有十种大，因此叫做大法顶。理大就是指我们众生所本具的理体，是属于增益自性，事空混遍，事空心制心世，横遍十方，叫做大。好似经里边话，你以众生亦复如是，补觉真心，各觉圆满。呢、这个系属于理。第二咧，解大阿难同埋大众法会大众。觉悟了之后呢，然后知道世间一切所有物都是菩提心，都是这个菩提妙明现心里面所具足的，都是这个常自不灭的真心。因此呢，他说不力增其获法身，这个是叫做解大。第三呢是智大，依这个解而起这个行，就得到用这个意义智去照这个意义理、啊、等于法话，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二类状，而二类状为妙明觉、啊、现照法界，这个叫做智大。第四种是行大，以意义智照意义理，称这个理而起行，每一个行之中呢，具足一切行，具足无量行。即是乜嘢？即是呢部经所讲嘅，有三摩提名大法顶首令阎王具足万行，呢、这个叫做行大。呢种具足万行嘅首令阎王呢，响呢个华严经叫做法界行，叫做普贤行。啊，响涅槃经呢是叫做一行名而来行，有一行名而来行，这个而来行，所以这部经的行亦大。第五就正大，有行性就契理，就为之正。经中里面说意重重，意事重重，登峰登福十二，方尽妙觉，成无上道。又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这些都是属于正大。第六呢就是住大，正了无上道之后，你估安置在哪里？安置在三德秘藏里面，自己受用。 所以经里面说，十方如来及之菩萨依其自治三摩地中，这个就是首楞严王大定为佛菩萨所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个住大。第七感应大，既然是正咗佛的心生，是住在这个三摩地之中，是上在这个上直光之中，就可以应生法界。所谓有机则应，无感不通。应以何生得道者，即然何生而为是法，这个是感应大。看你知道《以梦言通》里面，公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议度众生，这个就是感应大。即是说这部经的大字就显示这个了。第八呢，就神通大，法每一次说法呢都放光现水的。这一部经呢，法呢是在他面门放种种光啦，法呢又在他顶上呢是出现这个无心法啦，这些呢都是神通大。第九慈悲大，法的三业清净，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三业了，是不是？知不知道？三口意，你有我有大家都有。我们的心清不清净啊？你告诉我，杀道淫不清净，口清不清净啊？妄语两事，恶口耳语啊！有好多时咧，你话法师我冇粗口闹人噶喎，咁但系不知不觉中都会讲一句妄语啊，系咪？亦都会讲一句耳语啊！咁呢个系口业不清净，心咧，我相信啊，立立念污糟邋遢、贪嗔痴都有。不清淨，但法的心業就清淨了。法的心業清淨，生論清淨，生清淨呢就言通，顯現神通。口清淨呢就說法，意清淨呢禁機，無平等白苦以樂。等於觀世音菩薩說，上合十方知法本覺妙心，以之而来同一慈力，这个叫做慈悲大。这部经所讲的慈悲大。第十呢是说法大，法以四辩八音演说妙法。等于这部经里面说，嘉陵仙音遍十方界，说法大。法的音声很微妙的，只要他一开声，任何众生听到都认为法讲我的说话。譬如你讲英语的，你听不懂我讲广东话，是吗？如果你讲国语的，一样听不懂我讲广东话。你说叫我去讲英文得不得呢？真是难听。不是不懂讲，讲到吓坏你，听到毛孔都冻。但是法不是，法以一音演示法，众生随类觉得解，随你任何众生，天上众生又了解法的说法，地狱里面众生亦了解法的说法，广东人明白，外省人都明白，鬼佬都明白。所以法呢是事法大，法以一音演善法，众生随类觉得解，叫做事法大。第十一是利益大，既然法以一音演善法，众生随类觉得解，大机就得大益，小机就得小益，未信的令他信，信的令他增长。等于这部经话，它是一切普和金刚三昧啊！假使今日坐喺呢度嘅系法咧，你哋大家都获到三金刚三昧啊！可惜呢个系明珠咧，凡夫俗子咧，系咪？所以咧， 呢部经讲嘅法系法讲嘅，所以就叫做施法大。哦，十二咧见索大，咩叫见索咧？嗱，譬如话你哋皈依咗当家师傅，你哋就系佢嘅法见索，明唔明啊？唔系话我个仔啊，我个女啊先系见索，法法有法见索。你哋在家人咧有在家人六亲见熟，哦，咁啊法菩萨有冇见熟？有，法菩萨见熟更加多，佢度众生多嘛，所以个见熟大咯，啊，唔系因为闻法得益，大家都愿意跟随法、跟随菩萨，所以咧呢一部经话有千二百罗汉。當然是上隨眾，有行沙菩薩類在道場，行河沙數咁多菩薩來到這個靈嚴法會，那你說見索大不大呢？所以這個大字呢就顯這部經說那麼多東西都是大，啊，十二大之中呢前六種大呢是屬於法的受用境界，后六种大呢是属于他受用境界，无论是自是他，啊，都是广大无边不可衡量的，所以依这个心法来讲，这个大就是一心心大，啊，依这个果来讲，这个大就是法所证的法生得、般若得、解脱得，依佛经来讲就有这十二种大，啊，大字讲完了，哦。